第二集，法学课的对话。从九月到十月，班上的人大都互相熟悉了，班委也选了出来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走马上任的班委们计划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全班出去玩一次。周一的刑法课后，班长和学习委员象征性地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。虽然大家响应的不算特别积极，但基本也没人说个不字。 要是大家都没意见的话，那就这周末了。 哎，这周末稍微赶了点吧，万一大家都有安排了呢？要不下周末吧。 对啊，我约了室友逛街呢。 是啊，好不容易可以睡个懒觉，我这周可太累了， 还是下周吧。 行，那就定在下周末。具体去哪儿，我和班委们再参谋参谋。 别去太远了，千万不要太贵了，我这个月生活费都快没有了。 放心放心，心里都有数的。 安宁有点感谢那个特意说不要太贵了的女生，她是真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搞班级活动了。她这个月在快餐店的兼职工资都还没发，勤工俭学的钱也要在月底才会统一打到卡上。来学校报到的时候，家里给了她1000块，第一学年的学费也是家里出的，她已经很感激了。生活费只能自己想办法，未来3年的学费也还得自己想办法。来 A 大之前想的挺美，奖学金、勤工俭学、兼职打工，让他安安稳稳读下来这4年应该没有问题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生活中总是突然这里冒出一点开支，那里冒出一点开支，像是四处漏水的水管。他卡上的1000块钱现在只剩下400多了，集体活动又不可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原因就不搞。安宁心事重重地收好手机，拉上背包。这时学习委员柴梦从身后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 安宁，秦文航今天没来上课，你负责通知他。 我可能通知不了，他住外面，不回宿舍的。 啊，他一次都没回过宿舍吗？ 嗯。 哇，那你岂不是一个人独享一间寝室？ 算是吧。 那下次法理学课他来了，我自己和他说吧。啊，集体活动你要来啊，记得哦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安宁看着柴梦说完就轻快起身离去的背影，欲哭无泪。哎，生活可真的太难了。法理学课在周三，秦维航果然来了。他进教室门时，额头上竟然还绑着一条黑色字母头带。太潮了，这次连安宁都情不自禁抬头看他了。进教室后，也许是发觉太多人在看他，秦维航在仿佛后知后觉般把那条 Supreme 的头带扯了下来，随手抄进了黑色连帽卫衣的兜里。从身边经过时，安宁闻到了他身上一股雨水的气息，是从敞开的黑色连帽卫衣里传来的。他别的天赋没有，唯独鼻子灵，确定闻到的是那种野外的味道，或者说森林的味道。秦维航塞头带的手从卫衣的大兜里拿出来时，卫衣的胸襟被带开了一些，安宁刚巧瞄见他里面那件白色 T 恤有点湿，也不是有意盯着人看，但白色棉 T 恤湿了就比较明显，而秦维航里面的 T 恤淋湿的地方还没有干透，也许压根就不是什么野外森林的味道，就只是淋了雨的味道吧。这得淋了多少啊？安宁条件反射地往窗外看去，窗外的树叶迎着水光，他记起来昨晚好像是下过雨，不过到早上就停了。今天的法理学课，王秋林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叫李格斯诉帕尔默案的遗产继承案例。课堂上大家热烈地讨论着，王秋林老师却冷不丁点名了秦维航。 秦维航，你有什么看法？ 啥？我没听。王老师刚才在讲啥呀？ 发生在82年纽约的一个事件，一个男的杀了自己的祖父，问他能不能继承遗产。 这个遗嘱应不应该生效？ 哎呦，这还好点的不是？要不然完蛋了。 可以重复一下案子吗？ 讲台上的王秋林老师摇摇头，安宁也明白了，秦维航多半不是在走神，就是在睡觉， 王秋林老师才会点他名，却没想到下一秒自己就被王秋林点中雀屏了。 安宁，你和他说说这个案子。 安宁懵了一下，下意识就要站起来，看见王秋林老师示意他坐着。上法理学第一天，王秋林老师就让大家以后发言不用起立，这反而尴尬，他不用站起来却得回头专门对着秦维航说。安宁转了身，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，看见隔了自己两排依旧坐在最后一排靠窗处的秦维航。秦维航身体微微向后靠着，两只手臂都向前搭在课桌上，右手上拿着一支笔，正有一下没一下地转着，眼睛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的复述。安宁感觉自己被盯得像被警灯警告了一下，飞快地在脑子里整理了一番，把案件叙述了一遍。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发生在19世纪的纽约。一名叫帕尔默的男子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祖父，而他的祖父在遗嘱中留下一大笔遗产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帕尔默是否还有继承其祖父遗产的权利？基本上这个案件就是这样。 他说完了，说得有点快，但尽量不漏掉任何有助于秦维航判断的细节。比如按照当时的纽约法律，这份遗嘱是有效的，当众发言一直是他的死穴。有时候明明思路很清楚，一被点起来说话，思维就瞬间会乱成一团，他也不知道秦维航听明白没。听他说完后，秦维航的眼睛眯了眯，把手上转的笔停下了。他以为秦维航没听明白，张嘴想说你哪里不明白我再跟你说，没想到秦维航很快做出了回答，是和班上大部分同学截然不同的回答。 我是法官的话，我不会让他继承遗产。 你为什么不让他继承呢？ 他不配。 安宁眼睛亮了一下，他和秦维航的意见是一致的，虽然他们是少数派。这如此朴素的正义感在法学院当真是久违了呀。 你是法官就可以不尊重立遗嘱本人的意愿了吗？ 立遗嘱的人都不在了，怎么能够确定他的意愿？ 曹正，你举手，你说。 遗嘱就是他的意愿。 确认的时候用的吗？ 一码归一码，这个人虽然犯了罪，但法律还是保护他继承遗产。 如果法庭判他能够继承遗产，那我觉得法律该改改。 秦维航说完这句，教室里陡然静了一排，竟没有一个人出言反驳他。明明他也没有什么道理，但也许只因为他是秦维航。无人接话的教室里冷场的有一丝拘束感，安宁却无法不在心里赞同秦维航。法律的精神应该是维护公理与正义，只是秦维航的表现真的不像一个法学生，他真的好叛逆啊，安宁忍不住这么想。王秋林老师打断了大家的争论，他说了这个案例最终的判决是法院剥夺了帕尔默的继承权。班上持有反对意见的大多数人一时都有些哗然。 我真的不能继承啊。 这个案例不管怎么判，法学界都会有两种意见，但法律本身绝不是非黑即白。最后为什么大部分法官支持剥夺他的继承权，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好了，下课。 哎，去食堂吗？ 我得扫教室呢，你先去吧。 你扫个教室也不用太认真啊，待会儿就没菜了。 知道啦。 平常安宁都是和梁胜涵一起去食堂吃午饭的，但是他申请了勤工俭学，今天就留在了教室。